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我们每一天呢，都有很多操心的事情，比如说操心午饭吃什么。美国斯坦福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指出，操心事儿呢有助于帮助老年人提高记忆力还有认知能力。适度的担忧是可以增强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的。有什么让你操心的事儿吗？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好吗？ 12月12日至13日，36氪 Wise 2017新商业大会将会在北京举办，你不能错过的年度顶级商业盛会，与百位商业领袖共话新商业时代的未来。详情敬请登录官网进行了解。 谁把月缺变成月圆，我用未来换你我的缘，从来风花雪月无常，我却不能笑着遗忘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山东一所高中呢，学校男生女生是不能够在食堂一起吃饭的，男生是在一楼吃饭，女生呢是在二楼吃饭。食堂工作人员说了，此举呢是为了不让学生谈恋爱。当年我们高中呢还规定男女生课间不许一起打羽毛球之类的，你怎么看呢？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天边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.O.O.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，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 有一则新闻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，说成都有一个女子呢，求职的时候遇到了奇葩面试，她去应聘一家公司的设计师， HR 问她是不是有男朋友，在回答没有之后呢就被刷了， HR 说不是业务能力问题，25岁还是单身，表明她的交际能力有问题啊。此外也担心小赵第一次交男朋友影响工作，你怎么看？